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从昨天凌晨开始到今天上午，出现了入汛以来最为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截止到今天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 24.2 毫米，城区平均 20.6 毫米。目前降雨已经基本趋于结束，下午除了有点分散性小阵雨以外，逐渐转为多云天气，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但是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并且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因分散性小阵雨，西南风1-2级，气温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 85%。 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6到2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停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与形形色色的人连接。我们无时无刻不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同事关系、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等等。维系人际关系，正如呼吸之于生命。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恰当地表达自己？如何看待我们成长历程中的旧规则？人际交往中，你的沟通姿态是哪个类型？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还是打岔型？如何觉察情绪，获得自由，让幸福的能量永驻？本期读书俱乐部与您一起阅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与人连结》，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名字叫《与人连结》，是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心理学中心主任，来自以明书友会的于斌女士，欢迎于老师。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与人连结》，其实这本书呢也是于老师翻译的啊。这本书的开始有一个缘起的文字，也是于老师写的，这个文字的名字叫《让幸福的能量永驻》。 是这样的，我们做心理学有了一段的时间，然后萨提亚女士她其实是心理学一个非常著名的治疗师，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一位治疗师。那么我们之前就出版过她的3本书，都收到了非常好的市场效果。因为在心理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关于 能量和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它是用一种体验的形式来够进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习惯的用思维和大脑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让你能够更贴近你的内心，贴近你的身体。这四本小书更多的是面向于大众，让他们能够简单的知道一点点的原理，但是能够更好的运用在生活里面去感受去感知的， 就是它的理论门槛没有那么高，实用性又比较强，适合我们大众来阅读啊。我看到这本书最后是萨提亚女士的一些感言，她的最后一句话很打动我啊，她说如果有轮回的话，我的前生一定是中国人。 这个可能跟他的一个理论基础还有他个人的感知有关系。萨提亚女士其实她是一个心理学领域里面家庭治疗的一个先驱，她开创了她的家庭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流派。那么她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评出来的一个研究的最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治疗师之第五位，是跟著名的我们的心理学家荣格和罗杰斯比肩的。那么她也是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十位治疗师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她曾经被美国的人类行为杂志评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那么萨提亚她个人的理念就是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拥有管理自身生命发展的全部内在资源，能够为自己人生负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和谐，对别人和谐，那么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世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古老的文化就讲究一个传统，讲究一个三代家庭的一个模式，然后讲究一个系统性的思考方式，这些都是跟萨提亚女士她的理论是相通的。萨提亚的理论，他就一直认为的两个基本的点，一个就是要承认人类的高自尊，然后承认人自我存在的价值。那第二个点，他就是要用一种系统性的，也就是家庭性的思考方式来做。他特别崇尚的就是三代家庭的这样一种的培养习惯。那么我们不是用道理去教导孩子如何成长，而是通过我们做为人父母如何去跟我们的长辈相处，我们如何通过成为一个孩子的榜样，然后 来教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两种方式都是非常切近于我们中国文化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曾经的根基，玩笑性的说他是中国人。 那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的脉络和走向啊。 首先开门见山呢，他要来解释什么叫做连结，然后他就提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连结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什么样的好的状态才是能够连结的状态。之后提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达到一个不连结的状态，它的成因和根源是什么，里面提到了一个一致性的问题，再然后又提到了一个我们为什么会不一致性，它的成因是怎样的，然后就提到了如何的改变，这就是整个书的一个脉络。 嗯，其实刚才于老师说到了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词汇，比如说一致性的问题啊。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啊。比如说他说到了我们生活中啊遣词用字，比如说应该、绝不、你、我、他啊，比如说他说到了我们生活中沟通姿态的四种方式：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和打岔型啊。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司空见惯。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本书的细部啊，我们翻开第一章，这一章的名字叫《连结》。这个连结呢，联系的连，结合的结，是吧？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过啊。但是做到真正的连结其实并不容易。那我们这本书当中他说的这个与人连结的连结是个什么意思呢？ 先用萨提亚本人他的话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连结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游戏，也并非人可以永远的快乐，而是我们可以很坦诚的生活，很有人情味的与他人分享。那么以人为本，与人关怀， 这个就叫做连结，这就是萨提亚所解释的连结。它的连结是指整合了身心和自我价值的一种连结，一个加强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连结。那么如果我用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走心的形式，我对自己的心是坦诚的，我跟别人连结的时候是真心的，那么这种走心的自我关怀和关怀他人就是萨提亚所说的连结。 于老师用了一些话去解释这个连结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那我是走心的呀，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没有不走心或者不真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与他人发生一些交往或者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一对情侣当中啊，这个时候女的生气了啊，她背对着自己的丈夫，表情非常的漠然，一个生气的样子。这个时候男的会说，你怎么了？这很正常是吧？媳妇儿生气了啊。 是的。 这时候女孩说，没怎么呀，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男的其实心里想的是，天哪，她看起来这么生气，我做错什么了吗？但是他如果真的爱我，他就不应该这样，是吧？这是男的想的啊。这女的怎么想呢？女的想，真是气死人了，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如果他真的爱我，他难道不应该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还会这样傻兮兮的问我吗？这是两个人的状态啊。这种对话我觉得在家庭中经常出现啊。 没错。 那实际上这两个人他们怎么了？他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沟通方式？我们试想啊，如果是这样的沟通方式，两个人肯定就是冷战了，或者说吵一架，是吧？ 对， 他就会走向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那我们问问于老师，他们俩怎么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好的连结方式？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家庭的场景。那么尤其是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刚刚结婚，彼此还没有磨合到很好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其实彼此爱对方的心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就是连结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指的是我们能够对自己够坦诚，第二个部分指的就是我们沟通的技巧了。那么第一个部分，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这个例子。男的会觉得说，你是怎么了？这个时候如果女方说我没怎么呀，那么她的表达是一致性的沟通吗？因为她的状态已经显示出她已经生气了，那么她当时要说的是我已经生气了，而不是我没怎么呀。这样的话男生会进一步的进行猜测，说那她为什么生气呀？其实人起人跟人之间的误会的就是这种猜忌，因为这种猜忌往往她绝大多数的时候面向的是一种比较负面和消极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女方也在猜说她为什么又不理我了，她到底在想什么呀，彼此还是不知道彼此要做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引来我们的彼此之间有效信息的缺失，然后就会引起女生，尤其是女生会觉得内心很孤寂很无助，觉得为什么她这么不关心我啊，可怜兮兮的。 就是两个人的连结或者说沟通其实出现了问题，他们没有真正的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真心的走心的去表达自己，口是心非，就是我表达的其实和我想的并不一样。 对的，就是你表达出来的并不是你真实的。首先这个就是你自己没有跟自己达成坦诚相待，因为你生气了你却说我没怎么呀，这就是问题。 对，而且他不会像于老师说我没怎么呀，他应该说我没怎么呀，是吧？ 然后下面男生又说你没怎么是怎么了，然后他说我没怎么就是没怎么。 你难道不应该知道我怎么了吗？ 对， 两人就打起来了，是吧？那两个人应该是一种，比如说这种情况出现了，女的就是不开心心了，这时候丈夫问我你怎么了，他也许问的你怎么了，他可能就有那种生气的口吻在里头，那我应该如何面对，我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呢？ 相对理想的状态可能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女生生气了的时候，她就说很撒娇的，你可以这样说，我生气了哦， 就是先告诉对方一个你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你也可以警醒自己一下，说嗯，我目前的状态的确是这样子的。 对，就觉察我生气了。 对， 确实 是 生气了。 我对自己是坦诚的，我是生气了，而且我也表达出来我现在的状态了。这样对方就首先他不会去猜你的状态是不是生气了，然后其次如果男方有一定的觉察能力的话，他在跟女孩说的时候他会正面面对着你，视线平视一点，然后他会问你怎么了。那么这样子因为他知道你已经生气了，他可能对待你的口气就不是你怎么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视线相对和面对面彼此身体的靠近，这种肢体语言的接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姿态。这样的话从女孩的角度来讲，她就能够接受得到男生对她的关怀，那么其实是对一个他深层自我内心价值的一种肯定，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状态也会完全不同，他就会感觉自己很有价值感，对方是爱我的，是能够关照到我的情绪和感受的，那么他接下来的就是可能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那其实我们这本书的第七页啊，它反映了一个另外的场景，就是两个人真心相待，面对面的坐下啊，目光是平视的，彼此注视啊。这个时候男的问你怎么了，你这样做你这样盯着我看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仍然是有疑问的，就是我做错什么了吗？这时候女的也是平视着看着对方啊，他说天哪，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知道我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习惯自己这样。他其实这个时候他说了很多真心话， 对，是彼此互相平时不会说的那种更深层的内心的话。 这就做到了一个走心的就真实的沟通和交流。 对，而且这种真诚的交流是进一步能够拉近他们彼此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说，于老师啊，我是女性，你刚才说我生气了啊、哦，我生气的时候根本不会做撒娇状，我当时就是火腾就上来了，我还撒娇 那你可以说我生气了， 就是即使我是带着情绪的，但我也要正确的表达，就是我生气了，而不是我没怎么， 对， 是吧？ 对，因为首先你要真诚对待自己，别人才能真诚对待你。 你看，就是准确的真实的说出想法，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这是带着情绪说的，但是我是这个状态，我告诉你， 对， 你不要猜了啊，我没怎么，我不是没怎么啊。 因为我们不怕生气，怕的是我们生气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然后误会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生气也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心理状态，谁都会生气啊，觉察自己生气了，然后准确的把它说出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在第一章里啊，有一段文字，是一首小诗，叫《我的目标》，非常的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在连结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你要把握的尺度。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萨提亚女士的文字，这首小诗的名字叫《我的目标》。她说：“我想要爱你，而不是控制你；欣赏你，而非评断你；与你一起，而不侵犯你；邀请你，而非强求你。”离开你无需多言歉疚，批评你而非责备你，并且帮助你但不看轻你。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得到相同的，那么我们的相会就是真诚的，并且会丰盈彼此。这里面有很多词啊，其实它其实有一个尺度的差异，比如说我爱你但我不控制你，我欣赏你但是我不评判你，和你在一起但是我不侵犯你，给你保留自己的空间，邀请你但是不强求你。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生活中经常爱一个人就变成了控制，或者说一种绑架，我爱你我是为你好，那你就按我这个来，如果你没按我这个来你就是不爱我 这是一个我们经常会掉进的陷阱里面，就是用爱的名义去控制对方。对，但是在萨提亚整个他的这种理论的框架下面，能够让你活得更舒服更自由更彼此尊重的这种前提下面，我们其实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去依附于别人，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控制我们，双方都是自由的，这样坦诚相见之后，这种爱才是平等的和互相尊重有价值的爱，而不是那种 内心依附的或者是恐惧性讨好型的爱，我想是这样的。 对，当你试图去绑架一个人或者控制一个人的时候啊，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平衡的夫妻关系，他一定会遭到一些对方的这种反抗啊，或者说你 hold 不住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如果我们能按这首小诗里这些词汇去衡量一下我们对对方的爱的话，你或许能够发现我哪一些其实已经越界了，我应该往回收一收。那如果你收的话，就会达到一定的平衡，也许这种关系就会更加的和谐和融洽。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停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与形形色色的人连接，我们无时无刻不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同事关系、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等等。维系人际关系正如呼吸之于生命，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恰当地表达自己，如何看待我们成长历程中的旧规则，人际交往中你的沟通姿态是哪个类型，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还是打岔型，如何觉察情绪获得自由，让幸福的能量永驻。本期读书俱乐部与您一起阅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与人连结》，敬请收听。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与人连结》。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译者，同时也是编辑啊，来自世界图书出版社心理学中心的主任，也是来自以明书友会的书友啊，于斌女士。我们翻到了这本书的第二章，叫《人际的动力和资源》，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啊，就是我们生活中沟通姿态的四种模式，我们也可以对照着于斌老师介绍的，你可以对号入座，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你重新滤一遍，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啊。哪四种？ 这四种沟通方式是萨提亚在观察了几千个家庭他们之间的互动之后然后得出来的，发现全人类基本上都有差不多的问题的类型。那么第一种就是讨好型，第二种就是指责型，第三种是超理智型，第四种是打岔型。那么这四种的我们的沟通姿态，其实是我们从小在应对我们的家庭的其他成员的不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来形成出来的。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经常会指责你的母亲或者是父亲，那么因为你很弱小，你需要有一个生存的条件他为你提供的，所以你就可能会形成一个讨好型的人格。这样的话，你通过讨好的方式来应对他对你的指责，这样才能够得到妈妈的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一个心思。 这个讨好型的人格啊，我记得以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对于情商的误读啊，有一种误读就是单位群体或者朋友中间有一个老好人，他从来不拒绝别人，他永远热心帮助别人，在对外在的朋友同事的时候，他永远是一个知心大姐、暖心大哥的形象出现，但是他有可能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别知心温暖的外衣挂在了门上，对自己最亲的人反倒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情绪的极端的表现， 没错， 暴躁啊、咆哮啊等等啊，他在外界其实是一个讨好的形象出现的， 没错。 讨好形象他其实内心的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这四种的类型都是我们应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发展出来的。一个讨好型的人，可能像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对外面的很多人他的交流方式都是讨好型的，那么他的根源可能是他小的时候曾经去讨好他的父母了，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指责型，因为有一个更弱小的他是可以去面对他的，因为人都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同时在讨好型的这种人格产生之后，他可能又把他的孩子塑造成了一个跟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 讨好型，因为他在家里变成了指责型。 对，因为他应对不同的人，他就是不同的一个模式。 那指责型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指责型往往是他不能够 就是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他才需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的人去承担，那么他推给的那个人相对可能在他们关系之中是相对弱势一点的。其实这四种类型的人，他们在内心里面都是缺乏自我价值感的，这应该是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根基吧，根源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价值感不足，我的安全感不够，所以我才需要讨好来获得我生存的空间，或者是我通过指责型，因为我不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责任，那么我把这个责任推卸出去，我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清白的人， 比较安全的。 对，那么超理智和打岔型，他们两个其实是两种，就是直接回避这个问题。超理智是用一个头脑去回避这个问题，看起来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的道理讲的都很明白，但其实他也是想脱离开这个问题的实质的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不敢去面对情感的那个真实的部分的。那么打岔型就是直接型的就逃避，我去把这个话题岔开，根本就不去面对它，所以他们内心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书里啊详细的举例说明了四种类型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讨好型啊，讨好型他其实内心他想的是我总是做错事，他心里认为我必须要讨好每一个人，这样别人才会喜欢我。其实他还是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不，我不招人喜欢， 对，我不重要， 对，我为了让别人喜欢我，所以我要讨好你们，是吧？ 对的。 还有就是指责型的，指责型的人呢，沟通方式他经常会说，你看你真笨，你老是做这种非常愚蠢的事情啊，他可能会说你从来就没有做对过一件事情，家里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指责型人格的这样一个人出现。那他心里其实他会想，没有人关心我，我不这样大喊大叫，就没有人把我当人看，觉得他还是刷存在的啊，就是我其实不讨人喜欢， 存在感不足， 对， 就必须要通过我过分的一个行为方式来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 还有就是刚才于老师说到的这个超理智型，就这种人呢，就会用冗长的话语、无数的解释，然后众多的参考资料再和别人沟通啊。其实内心呢，很可能是自卑和愚蠢的，这都是萨提亚女士的文字啊。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挺逗的，她说：“你沟通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呢，还是只是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小聪明呢？” 对，就是超理智的人，他的方式是说，我必须要让人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的头脑清楚，我也有逻辑，我非常讲道理。他是想用自己的头脑的那个优势来掩盖他的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没有价值感的一个部分。 那这种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就会觉得他相对冷漠一些，他不会表露他的情感，那么他不管是遇到了什么上房烧火的事情，他都会觉得一直在理智的层面上面，就是他很难流露出他的真实的情绪出来， 就是还是没有达到一致性。 对，不是一致性的，因为他的情绪是他身体的反应，但是他一直在头脑的层面上在讲道理。 而且这里面刚才萨提亚女士本身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你沟通的目的是传递信息，是吧？你告诉我你怎么了，或者说你真的有一些想法想和我沟通，而不是用它来显示你怎么了。 对， 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知道的真多，是吧？就是与人沟通啊，就是大家都不是傻子。 对的。 第一次觉得哎呀他知道的真多，第二次觉得其实这个人在显摆。 对。 这仍然不是一种好的这种人与人之间连接和沟通的方式啊。那其实萨提亚女士在介绍完这四种类型的时候啊，她也说如果你是这四种类型之一没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其实这四种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习得来的，我们必须要尊重它来的这个方式它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很弱小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个我们相对弱势的环境在打交道的时候，它其实是曾经作为了一个我们那个时候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它是有着它的一个历史性的价值的，它是需要被我们所尊重的。不管是任何一个类型的方式的这个人的状态，它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个相对困难的这个时期的，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感谢它的，就是感谢它曾经保护了我们。 但是我们习得的这些经验也好啊，习惯也好，有的时候是积极的推动你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你自身的改变和成长，它有的时候就不适应你的成长和发展了。 对， 它可能就束缚你，局限你啊，让你其实在这个壳子里生活的并不愉快。 对，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需要做出改变，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一致性。 嗯， 那如果你曾经或者现在正在是这四个类型中的一种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达到这个一致性的问题？ 这个就是可能会需要你要有意识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你需要准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内心，你是不是准备好了你想改变自己，这个其实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曾经保护了我，它曾经给了我很多的好处，但是我已经长大了，对吗？我不再是那个五岁的小孩子了，那我现在我不需要这个方式再来保护我了，或者说他曾经是给我治病的那颗药丸，但是现在我的病已经好了，我不用再去吃药了，那么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来去生活？所以我们要脱离曾经的那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我准备好了，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改变了。那么就对自己坦诚，就是你真的敢袒露自己，暴露自己那个不安全的部分，然后暴露自己真实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对别人，你是不是敢于去冒险的去袒露我自己的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自我已经准备好了的去冒险的状态。那么第二个状态就是萨提亚会在他的书里面说到的一些小的技巧，那么这些技巧就有点像我们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来说，觉得我诶这样说其实挺怪的哈，我觉得这种改变就是这样子的，你刚刚学去开车的时候忐忑的心去上路的，那么你刚刚学自行车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摔跤，但是这个不能够阻止我们去学这件事情。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你想你如果今年30岁了，那么你30年都是用这种方式，那你的改变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磕磕绊绊，可能会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好怪，我都不认识我今天的自己了，那怎么办？没关系的，往前走，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就像一开始于老师举那个例子啊，我说我生气了哦，如果一开始你还无法做到如此温柔和娇羞的话，那你就做到第一步，告诉他我生气了，可以带着情绪说，但起码我是正确的表达我的情感，那我就是生气了。 对，那么再下面你就会说我生气了哦，再下面就是说你看看我有没有生气啊，等等等等，越来越好。 改变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但是迈出这一步也许很难，做好准备去改变，这是最最重要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停地与这个世界连结，与形形色色的人连结，我们无时无刻不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同事关系、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等等，维系人际关系正如呼吸之于生命，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恰当地表达自己，如何看待我们成长历程中的旧规则，人际交往中你的沟通姿态是哪个类型，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还是打岔型，如何觉察情绪获得自由，让幸福的能量永驻。本期读书俱乐部与您一起阅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与人连结》，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新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与人连结》。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以明书友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心理学中心的主任于斌女士。刚才的节目中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的内容啊，其实刚才于老师也说到了，改变真的不容易啊，一个习惯伴随你几十年 前，你要做出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或者说起身动念就能达到的。有很多小技巧，我们可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在下面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心理学的小技巧啊，比如说《与人连接》这本书当中有一章叫认清旧规则。我们很多人从小就会学习一套规则啊，然后我们会按照这些规则严格的去约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不许剩饭？有人不断地提醒你，你就不能乱说话，你有把握了再说。或者有人跟你说，你就不应该，绝对不要和长辈争论啊，你早上六点半必须起床，你晚上十一点必须睡觉，是吧？在这样的规则的约束下，我们进行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一定要有应该呢？是不是就一定要有绝不呢？那这些旧规则它意味着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为什么是有这么多的规则出现。其实这个规则一直是伴随我们成长出来的，那么他们曾经成就了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改变，改变不容易，那么改变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觉察就是要你打开你的各种很敏感的神经，当你能够听到一定、绝不、应该、当然等等这种词的时候，你的那个敏感性就立起来了，然后告诉你说，哦，这个地方我要小心注意一点，看看我是不是又掉到以前的那个陷阱里面了。刚才主持人举了好多特别生活当中的例子，我觉得是非常贴近现实的，然后这些规则成就了我们，也限制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知道曾经限制你的、成就你的这些部分，你想要改变的这个部分，他们到底点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吧，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不要贪求太多一次。比如说有人说，你绝对不要和长辈争论，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被训诫的一句话。那么长大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还在遵循着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改变一点点，说我能够把这个绝不改成我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要求的那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把绝不改成能够，我能够永远不和长辈争论，改成了我能够永远不和长辈争论。一是我拿到了主动权，二是我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改变，我有一个能力在，但是只是我保留它而已。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语言上面的，或者是思维上面的一个改变。那么慢慢的，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步了，你再尝试着试试能不能改成我能够偶尔和长辈争论，就是把这个永远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灵机一动的一个小的缝隙，先把它打开，然后变成偶尔。那么再厉害一点，我们就说我能够偶尔跟长辈争论，当我认为我有选择性，而且我的确是持了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有在倾听长辈，我有在尊重他，但是当我经过我的分析之后，我仍然保留我的主动权。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灵活了很多。 那这是完全的一种自我对话，对自我心理状态的一个改变。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是有这样的能力了，我也改变了，可是我的长辈没有变。之前这么多年他一直接受的是我不和他争论，有一天我改变了，我偶尔和他争论了，矛盾就出现了。他会用任何他能想到的道德的这个约束去鞭挞我。比如说，你看你长大了，你翅膀硬了，你都敢和我叫板了，对不对？ 对的。 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或者说他即使认为或者认知到自己是错的，他仍然会用另一套理论要求我啊，什么是孝顺？孝顺，孝就是顺，我即使错了你也要遵从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那么面对周遭这样的铜墙铁壁似的这种不可改变和对你现实的这种回击，那怎么办呢？ 首先这还是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点，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那的确你会受到各种围攻，因为你改变了这个游戏的规则了，你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你了。那么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它其实是相互的，就是说你要改变了，别人又来影响你，但是你的改变如果是一个温和的、持续的、很坚持的、缓慢的、能够留有余地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改变方式的话，对方对于你的这个反馈也会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过程，他肯定不可能在第一次的时候就直接的变成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缓慢状态，慢慢会有变化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技巧的问题，就是你不要特别生硬的直接就回绝他。可以采取一种先跟后带的方式，比如你在情感上面先赞同他的观点，或者是我觉得你这是对的，就是我偶尔的或者慢慢的打开一个小口子，这样就是一个，这只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但是你内心要坚定的知道我要做出这样的改变。而事实是当这种改变真的发生了的话，对于未来的双方的关系是向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坚定的信心是要有的，而且真的走下去你会看到这个结果。 对，力是相互的， 对， 你打出去一拳啊，也许被磕回来了， 对， 但对方受到了你这个力啊。就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说到了坚定的、持续的、温柔的，你是铁了心的要改变的啊那你打出这一拳也许会觉得有点受伤，也许对方当时第一次他会非常的激烈，但是给他这个力之后，他也一定会反思，他会觉得哦，孩子说的是不是对的，那我是不是错了。 对， 那经过这样的震荡之后啊，尘埃落定之后，也许关系会向着一个更加健康的，彼此能够真心坦诚相待啊，这样积极的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模式走下去。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词语先跟后代，这是什么意思 先跟后代其实是一个就是改变的一个技巧，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跟从对方的情绪，然后先承认他那个有道理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比如他要求你，对你的要求肯定不是完全的毫无道理的那一种，他必然里面是有值得肯定的一个部分。那么首先你要跟的是他的情绪，比如他说我现在特别生气，他说我也知道你也很生气，我能够理解你非常生气，就是这种你先跟他的情绪走，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呢， 对， 这样你给对方的肯定了，然后呢你下面的话他才能听进去，而不是直接的就说我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这样做，那么对方觉得你跟他是对抗的关系，那么下面你再说的话他就听不进去了，这是一个先跟的技巧。那么后带就是说，对，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生气，我能够理解你的生气，你这里面的某些是有道理的，只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改变会稍微好一点， 坚持自己的部分， 对，然后就是情绪上面跟然后道理上面找到他肯定的部分，然后再把他带到你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但是只是一个很小的点，可能一点点的 先跟后带是一个技巧，先从情绪上肯定他，对，你这么生气我是完全理解的， 对，而且你要再跟他的情绪上是同频的，就不要变成那种超理智型的去对待，本来对方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你还很理智的跟他讲道理，这种情绪上的不跟也是达不到这种状态的。 哦，所以改变真的不容易需要学习实践以及心理上的准备啊。 对，实践很重要 实践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与人沟通，与人连结啊，需要语言，这语言有肢体语言，也有我们遣词用字啊。 对， 有些话你说出来啊，因为你这个用词的不同，这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那这本小书里有一章也是专门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注意遣词用字。比如说他说到了很多啊，这个我、你、他们、他，这是代词，还有就是但是不是、总是、绝不、应该，那这十个词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我们可以择其二三和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让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哪些词其实我们用的时候需要谨慎。 先说我这个词， 很多人会特别的避免用我这个词，因为他们很害怕说，如果我说我，会觉得我怎么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啊，怎么那么自私啊，它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啊。其实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性的词，那么我在说我的时候，我就把责任也同时放在了我的身上。如果我直接对你说你怎么样的话，那么其实我是把这个责任推到了你的身上，所以我这个词用好了是一个主动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举个例子来说呢， 比如说你不能这样做，那么我说你不能这样做，这其实就是一个命令性的语句。然后我会认它的潜台词就是你做错了，对吗？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身上，你不能这样做，我现在在命令你或者在指责你是因为你的问题。那么如果我换成说我想你不能这样做，那么这个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我跟你的关系是对等的，我只是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好的，那么就比刚才的那种你不能这样做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了，只是我认为你不能这样做，我跟你是平等的关系，这样就会缓解双方的这种对抗性的问题。 其实小小的一个用词啊，其实是一学习惯的培养，有的时候我们会脱口而出，自己的嘴没有经过脑子的控制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挽回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如果能够培养一种习惯，能够及时的觉察，我换一种方式，那我换一种方式， 觉察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咱中国的老话啊，就话到嘴边留半句啊，你要想一想再说，是吧？ 对，而且在改变的时候，你肯定就是要说之前先看看能不能把它转化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习惯成自然啊。比如说应该也经常说哈， 对，应该其实跟这个刚才说的一些词绝不等等都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就会让你觉得否定了，我说你应该这样做，意思就是你之前做错了， 对，你没这样做，所以 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方式呢是比你的那个方式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照到我的方式去做， 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对对对，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就是它暗示了你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现在是在帮你，就是有这种感觉 啊。就潜台词在里头哈。 对对对， 所以当你每一次和别人说你应该去啊，早就应该想到啊，其实你说的潜台词和内在的情绪啊，对方理解的可能和你想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很友善的劝告，但是对方总能听出责备的味道。 就是话这味儿不太对，是吧？ 对， 所以遣词造句 变成我希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啊，我希望， 对，就是你应该这样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可以这样做， 哎，这就柔软很多 了，会不会软下来一些，然后再去慢慢的探索更好的方式。 对，这个比刚才那个要软很多啊。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好心办坏事儿啊，就是你其实初衷是这样的，你言语上的表达让你所有的好心付之一炬，付之东流。 没错，这个语焉不详也是一个沟通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我们经常会用两个代词，他们或者是他，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词吧，因为这个流言蜚语的可能都是由他们传过来的，具体那个他们和他是谁啊，其实大家可能最终也没有搞清楚。所以一旦我们在语言当中就是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问一问，就是这个他们是谁呀，你能够具体指出来这个他们是谁吗？如果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那么没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负向的幻想，所以它其实可能并没有就是真实的那个东西或者人存在，而是一个责备对方的一种意念，所以这个他和他们是需要小心的，一定要能够清楚的指向到这个他和他们是什么。而不是要特别随意的就说他们是这样说的呀。 你这样做或者说这可能是别人会说你的，那个别人是谁，是吧？ 别人家的孩子。 所以表达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啊。其实我们注意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多次提到了呼吸，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维系人际关系正如呼吸之于生命啊，你 不呼吸你肯定就断了命了啊！就像人际关系一样，你要沟通，要连结，如果你把这个门封死了，那你就孤家寡人了，那这样的生活你肯定是不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具体的，比如说在心理学上怎么样关注自己的呼吸。 心理学上面的话，呼吸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经常说，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做一个深呼吸；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先做三个深呼吸。那么呼吸其实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步骤，它是一个能够打开你的心扉，能够连接到你的头脑和你现在身体状态的一个东西。比如当我特别生气的时候，我的头脑可能一直充斥在我的那个情绪里面，我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想到一个解决方法，而往往是你在情绪里面出来的这种解决方案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那么你先给自己一个呼吸，它首先让你整个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够降下来，那么当平静之后，你的感受就出来了，而不是只停留在那个头脑上面了。那感受出来之后，它连接了你的头和你的心，这样你做出来的那个决定可能就是比较一致性的，而不是一个只在头脑层面觉得那种超理智型的，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因为你是否坦诚，你真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最后走心，你去体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这个你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觉察之后要做的是你真心的去倾听到别人的对方，这其实也是一个心理学里面的技巧。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个小的实验，可以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那么我在跟你说第二句话的是之前，我要先重复一遍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然后我再说我的下一句话，然后你再说你的话的时候，你要重复刚才我说的那句话，然后你再说你下面要说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做起来非常有趣，你会发现过不了三个回合，大家就不知道对方刚才的那句话是什么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听对方说什么，你没有听见对方在说什么，你只是觉得你在听，但是没听见，你还是在说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影响沟通效果的障碍，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去听人家说了什么，你没有去感受他的感受，所以你只是在讲你的道理和你的体会。这样的话对方觉得你是不真诚的，你没有尊重到他，你没有真的去感受他的需求，所以他自然就不听你的了，你给他的解决方案他也不会去办的。 这个人有的时候会被自己的情绪绑架就在自己的情绪里头出不来了，就没有完全的觉察。刚才于老师在说头脑和心，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那个作者写了一句话挺好玩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南极到北极，而是头脑到心的距离。他说这个知识如果不流经你的心，只是被你的头脑记住了，知识就是一个传说，它只有流经你的心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走心了， 对， 它才成为你的一部分，可以改变你的生活质量啊！ 非常赞同。 那其实我发现，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啊，就连结中就提到了五种自由，然后翻到这本书的最后，又提到了生活中的五种自由，就是它的原文是生活在五种自由中。那这种自由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其实这种自由指的是你身心的自由，它是希望就是每一个人能够达到一种通透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心里的感受，我的所思，我的所想，我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我这个真实的人，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活起来就没有负担，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那么你就能够获得你言语的自由，你思想的自由，你就不会为了去讨好别人还是指责别人，不会做别人不喜欢的以及你自己也不喜欢的事情，达到了一种身心和谐的状态，它主要指的是这种自由。那么如果假设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和谐状态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了，每个人都不需要戴着面具。 但是这种自由的境界是需要我们学习和修炼之后， 对，这个很难很难 才能够达到的啊。 我们多学习知识，让自己的心多去让知识能够润泽它，能够流经它，我觉得大家也会慢慢的找到那种人生自由的状态啊。也许一开始举步维艰，但是那是一个特别好的目标啊。我突然想起这个高晓松送他女儿的那个话啊，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是吧？ 对的。 自由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美好的祝福。 那节目要结束了，我们也请于斌老师给大家推荐两本您认为值得阅读的书籍。 好的。因为那个今天介绍的是萨提亚的这一本书《与人连结》，它特别小，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会对你有所帮助。100页，很简单就读完了。那么其实如果你能够在这本书中，或者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觉得有一点点帮助的东西，想再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再推荐另外的一本萨提亚的书。这本就是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集成的智慧结晶，叫做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这本书就比较厚了，是集合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很多的技巧，很多的他的一个观点的东西，读完之后会给你的自我价值感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实萨提亚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但是却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女性，所以我是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你们了解她的一个入口。那么还有，如果再推荐一本书的话，我也是还想再推荐她的一本书，但这个呢就是他这四本小书系列里面最小最小的一本书，其实就是萨提亚的一首自己的诗。他这首诗写给了很多很多人，作为床头的、岸边的，可以每天读一读，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读一读的那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尊重自己》。我就是我，天下之大，却无一人与我完全相同，有一些某些部分像我，但却没有任何人跟我一模一样，所以一切出自于我的都真真实实属于我，因为那就是我的选择。或许你现在正处于一种境况之中，在你的人生中，自我认识开始萌芽成长。我拥有一切属于我的，我的身体以及它的举动，我的思想以及所有的想法和意念，我的眼睛以及一切所能看到的影像，我的感觉，不论它是什么，愤怒、喜悦、受挫、爱、失望、责任，你将引导自我去发现并享有生命的可能性，以及更接近自我的奇迹。好吧，我就先暂时分享到这儿。 节目的最后还有寄语送给读者吗？ 也是结合萨提亚的整个的流程，我想着可以给大家一句话，是萨提亚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他相信每个人都是具有非常独一无二的价值的，每个人都值得被爱，所以这句话就是你值得所有的宠爱。 你值得所有的宠爱，所以不要让别人的评价盖过了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你值得所有的宠爱， 自己对自己的和别人对你的，你都值得拥有它。 今天特别开心能和于斌老师一起聊萨提亚的这本书《与人连结》，也真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啊！找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与人连结》，也感谢以明书友会。今天读书俱乐部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